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65集，家。魔宫重出江湖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赵普抽了个空问展昭：“ 哎，殷侯不准备重出江湖？” 怎么可能，他好不容易退出了，怎么还会再进啊？ 那他放群魔令干嘛？今天来打听的江湖门派至少有好几百，大家都好紧张啊。 他不过是提醒一下孟青，魔宫究竟是什么，让他回头是岸。 魔宫究竟是什么？群魔令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魔宫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江湖门派，他从一开始建立就不属于江湖，而是在江湖之外的。 什么意思？ 外公建造魔宫真正的目的是给无家可归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魔头们一个避难所，换句话说呢，魔宫只是一个家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 白玉堂在一旁捧着杯子慢悠悠喝茶，就说嘛，殷侯所谓的出江湖是为家人，退隐江湖也是为家人。白玉堂还记得天尊常说， 那老鬼啊，宅得很，闺女空，家外孙空，顾家小男人。 家最重要的当然是家人啊，一个家庭就算再家大业大，富甲一方，那如果家人不和睦，那这个家也没什么意思。只可惜魔宫那群魔都是身怀绝技之人，所以麻烦不断。可如果只是一群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们聚集在一起一块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纠纷了，也不会有人要求他们重出江湖什么的。 众人听了都点头。所以殷侯是提醒孟京，他是家族的一员，魔宫是那么多老人的家，也是他的家。可是啊，孟青并没有回头是岸，他不见了，连他那几个朋友都不见了。再想想，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都要回去拿的盒子，别是打算兴起什么大的风浪吗？而且金顶山的教主也不见了，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幕后主脑。 殷侯既然放了群魔令，是不是要派人去抓孟青回来正家法？ 魔宫从来都没有家法的。 没有。 白玉堂继续喝茶，又想起天尊常说的另外一句话， 那老鬼家里都不讲规矩，没大没小的一群，家长什么都懒得管，就顾着斗外孙。 如果犯了法，那自然有国法来处置，杀人就偿命，欠债就还钱，该蹲几年蹲几年。 众人摸下巴，果然不是普通的江湖门派。 这点做得到位，江湖门派就是把家法和国法混在一起谈。家法是用来管教还未犯法的家族成员的，国法是管教犯了法的家族成员的。魔宫里头老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不用家长管，小孩子谁生养的谁的爹妈管，犯了法了就交给衙门按照大宋律例伺候。嗯，这法子值得推广。 众人都有些无语的看包言，十足的书呆子呀。白玉堂依旧喝茶，想起了天尊的口头禅， 那老糊涂只是纯粹的懒而已，不要把他想得太精明。 那你要是抓了孟青，再证实他是老鸭谷命案的背后主谋，包大人一铡刀把他给宰了，魔宫众人会不会生气啊？哎，别人先不说，孟坤老爷子他 不会。 庞玉一歪头，意思是为什么？展昭伸手一指不远处，众人回头就见孟坤老爷子正砸杯子呢。 宰了他，抓住了就宰，这逆子留着也是为祸人间。 蓝狐狸和红九娘都在一旁劝他，一众儿子孙子都站在远处垂手低头不敢作声。最惨的还是孟青他爹，什么养不教父之过啦，孟坤抽他半天了他都不敢吱声，其他几个兄弟也不敢回嘴。众人只能庆幸 还好孟家子孙不少，不至于断了根。转眼又过了三天，依然风平浪静，孟青销声匿迹，案子没有头绪。魔宫众老倒是经常来展府捣乱，不骚扰展昭，专骚扰白玉堂。展昭有些无奈，以前那些姨妈都搂他，现在都搂白玉堂，摆明了占白玉堂便宜。这天中午吃过晌午饭，小狮子坐在院子里，拿着两片菜叶喂虫子。白玉堂那只金翘子性格很活泼，貌似小虫子都会活泼一些，和展昭那只玩得挺好。白玉堂仔细研究了一下，两只虫子真的长相不一样，貌似展昭那只眼睛狭长一些，当然了，只是相对他家那只眼睛特别圆的来说。白玉堂郑重其事地给金翘子取了个大名，叫白金堂。听得展昭直咧嘴，这什么名字啊？小四子想帮着取个小名，公孙查了一下，金翘子属于骨甲类，是一种很稀有的甲虫。另外，小四子跟白金堂对视半天，发现他长得好像展昭，于是赠花名黄金猫猫骨，小名骨骨。白玉堂甚是满意，展昭则是扶额。小四子觉得虫子很可爱，殷侯就送了他和萧良每人一只，于是四只虫子玩在一起，小四子每天喂他们菜叶。白玉堂这几天还在研究朱明留下来的图纸，蓝狐狸见他喜欢又很有这方面的天分，索性将魔宫里头朱明所有的东西都搬来给了他。魔宫群老这会儿都不知道怎么宠白玉堂好了，总觉得亏欠了他点什么，他还救了莫虚的命。这孩子人品好，样子好，功夫好，家教好，关键是对展昭好，又孝顺，总之什么都好，就是稍稍闷了点。不过魔宫众老斗惯了展昭这种活泼的，改改口味，斗一斗白玉堂这种闷的，还挺有意思。不过五爷不是好斗的，比起展昭，平日老实厚道，白玉堂腹黑多了，只是看着老实而已，他还会反击。展昭这几天都在查孟青家里的线索，另外找了几个常和孟青来往的人打听了一下，打听到孟青最近的确总跟一些很古怪的人来往，而其中一个引起了展昭的注意。 蓝头发。 他们说头发基本是黑的，但是两边有道似乎是银灰色的，看着像是蓝灰。 蓝魔鹤峰。 展昭一耸肩，坐下喝茶。小四子正喂虫子呢，闻言不由好奇： 有蓝头发的人吗？ 是他用花青自己染的。 蓝魔鹤峰，什么人啊？听着很厉害的样子。 不是很厉害，是超厉害。 那能有天尊和英侯厉害吗？ 那当然不是了，不过他也是实力雄厚。 蓝魔竟然还活着，我以为当年他被英侯打死了呢。 是差一点死掉。 这时莫须和红九娘走了进来，说话的是红九娘。九娘照例扑进来，挂住白玉堂半边肩膀，再搭着展昭半边肩膀。 那人脸色是不是蜡黄？ 据说是。 那就错不了了。 莫须到了桌边坐下，点了点头，公孙给莫须把脉。这时小四子给金翘子们换第二片菜叶，然后扬起脸凑到莫须旁边。 须须，你伤好了没？ 莫须点了点头，伸手揉小四子的脑袋，顺便掐腮帮子。别看莫须平日板着脸超严肃，其实非常喜欢小朋友，见到小四子都迈不动腿。 蓝魔当年也算是捡回一条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他之所以脸色蜡黄，是因为肝被鹰猴打坏了。 这样还没死啊？ 所谓的祸害一千年吗？ 那蓝魔当年干了什么坏事了？ 蓝魔以前是苍翼楼的楼主， 苍蝇楼是大概60年前江湖最大的杀手组织。苍蝇楼那可是没少干坏事儿啊。 苍蝇楼？蓝魔贺峰吗？ 这时赵普走了进来，公孙惊讶地看赵普。 你也知道？ 当兵的都知道，贺峰那是罪恶滔天。当年两军交战，他接受外敌不少钱财，谋害忠良，死在苍蝇楼手里的名将不下10人，简直祸国殃民。 连名将都杀？ 老贺的叔公当年的名将贺征就死在他手里。 什么？ 不过那会儿老贺还没出生呢，老贺家里听说还供着殷侯的名字呢。 干嘛呀？好不吉利啊。 就是刻了个图章供奉在祠堂里，没事儿。老贺他爷爷可崇拜殷侯了，军中众人也都知道当年殷侯杀了贺峰，连窝给端了苍蝇楼的事儿，大快人心呢。什么时候带老贺见见殷侯，让他给殷侯磕个头。这说起来，老贺最近不知道在干嘛呢，闲着呢吧？ 哎去， 远在边关的贺一航一个喷嚏打出来，拖着下巴无奈。 好闲好无聊，边关就剩下我一个，又不打仗，闲死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